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，我们接着再看。下面第六句，跟第七句，恶心哉之，算尽则死。最后这一句是这一段的总结。天地鬼神鉴察世间人造作善恶轻重，感应篇里面给我们讲了六种果报，这个是六大类，每一类里面都很复杂，都很繁琐。这个第六句讲的是恶心哉之，它的意思也是很深很广。注解里面讲，恶心是心秀，也是属于天神的一类。我们常讲天神恶差，它是掌管人间一切灾祸厄难之神。专门是对这些造恶的人，制造一些灾难来惩罚世人的。这个说法也能说得通，但是意思不够圆满。那么人与这些星宿有什么关系？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可以说是完全疏忽了。不再讨论这些事情。在中国古代的教育，尤其是佛法的教育，佛法说到究竟处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包括这些天地神明在内，跟我们自己是一个整体，息息相关呐。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化身，叫离体，哪有不相关的事？不但相关，而且有密切的关系。一个人生在世间，念头不住，刹那刹那生灭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好，虚空从哪里来的？世界从哪里来的？众生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这些现象的演变又是为了些什么？佛在经典里面教人的都是这些大问题， 把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一桩一桩给我们解释清楚、解释明了，让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觉悟。觉悟的人就叫佛菩萨，不觉悟的人则叫凡夫。凡夫跟佛菩萨只是觉迷不同而已，除此之外没有两样啊！天地鬼神我心都是众生，众缘合合而生，我们晓得都是从一念自信所现，一念自信所变。这是佛经里面讲的，一切法唯心想生，我们要记住啊。所以一切法呢，跟我们关系密切，我们起心动念一念善，境界就善，境界是生活环境。大经上常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啊，一个人心善行善，他的环境就好，他生活环境就自在。一个人心恶行恶，他的环境就不好，他的障碍就很多，就像此地所说的。所以善与善相应，恶与恶招感呐。中国人对于星象的观念比较差一点，中国人重视五行八字，重视这些。西方人呢，对于星象非常重视。对中国人迷信，西方人一样也迷信啊，他们也算命啊，他们也占卜啊。而西方人算命、占卜，多半是用星象做依据。中国人算命占卜多半是以易经八卦做依靠。但是这两个看起来好像不同，实际上是一样的。那么星象与我们地区有关系啊。我在新加坡有个同修送给我一本寓言，这本书听说是他儿子到莫斯科去旅游，在书店里面偶然发现的，买回来带给我看。这个是西方16世纪法国的一个预言家，诺查丹玛斯的预言，这个人他的预言在世界上非常著名。他就是根据的星象，这个人学识很渊博，也有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特异功能，他的特异功能呢很强，能够观察到未来。他生活在16世纪，距离我们现在 大概是500年，500年前，他的推论，1999年的7月，世界有很大的灾难。他说人类要毁灭。这个文字翻译得很好，评论也相当的客观正确。它虽然有特异功能，虽然对于星象非常精通，它的预言几乎99%都说得很准。这个也好啊，还有1%没说准。如果今年7月不出事情呢，那就是1%他没说准。这个评论里面讲，他是基督教的背景，他的思想见解还是受基督教这个框框限制住，没有办法超越。在佛教里面讲呢，就不一样。佛教讲这个劫难是可以化解的，他这个里面讲劫难绝对不能化解，人无论是怎么样的思想，怎么样的行为，都不能够改变宿命。也就是他这个思想就是人一定是照着既定的这个命运去走。他有个比喻，好像这个舞台上演剧本，剧虽然没演到，但是剧本早就写成了，一定依照剧本去演戏。一切众生在这个世间生活，都照他这个剧本去生活，一点都不能改变。这是基督教的思想。就像《了凡四训》里孔先生跟袁了凡算的这个命运一样，你一生没法子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是这个思想。了凡遇到云谷禅师，云谷给他一开示，他觉悟了，所以他们只懂得这个命运定了，谁定的？他没有去问呐。你一生的命运什么人给你注定的？如果这一层深究啊，他就会开悟了。命运不是神决定的，神要是决定人的命运，人照这个去走作恶，神再要惩罚，那神不是自己对自己过不去嘛？神写剧本为什么不写好剧本呢？你写的后恶的剧本呢？那这个神也不是个聪明神嘛，糊涂神嘛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命运是自己造的呀，佛法讲的有道理呀。命运是你累劫今生造作一切善恶所感得的祸福的果报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感应篇前面不是讲过，只要你回头，过去造作的恶业再多，真正回头，真正忏悔，天地鬼神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悔过之人。真正忏悔悔过，天地鬼神不会惩罚你啊。这个道理很深啊，你要真正能够相信，真正能够理解，改过自新。 转祸为福啊，在人一念之间啊。所以他看到这些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有没有呢？非常可能有啊，他看的没有看错，但是这个事实真相是可以改变的。如果诺斯旦玛读过佛经，接受过佛陀的教学，他的看法就不会是这样的了。啊，不可能呢，是死在这个里面一成不变的。今天讲到卧薪载旨啊，我提出这一本书啊，这一本书里面。今年确实，今年七八月间呢，这个星象很奇怪啊，这种星象过去所没有的啊。这个书里面说的很多，分析的很详细啊，太阳系。九大行星包括太阳，这是十个星球啊，在现在他们用这个电子计算机算出来，8月18号在太空当中排成一个十字架，这种星象非常稀有，很难有这个现象啊，所以这个星象家讲啊，这个是最恶劣的星象，卧薪载旨啊！啊，这个星象的排列会给地球带来灾难啊。这个是我们用西方人的话来说，这是我们太阳系的磁场，星球这种排列的方式造成一个最坏的磁场，最不好的磁场啊。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环境啊，受极重大的影响啊，它影响我们气候，影响我们这个无线电通信的电波啊，会起很大的干扰啊，也可能引发这个地震风暴啊，不晓得到时候是什么样的灾难出现。那么对人的影响，这个不好的磁场影响人的情绪，人在这个磁场里面心神不稳定，显得急躁，容易发怒啊。那么人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容易出变化，很容易出情况啊。如果是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个情况之下啊，神志不清，容易发脾气啊，一小不如意发动核子战争，那这个灾难就大了啊。所以我们晓得啊，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实。我们走到一个地区或者走到一个房屋啊，这个房屋里面气氛非常不好，走进去之后啊，就感觉到很不舒服啊，毛骨悚然啊。外国人是讲磁场 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气氛，啊，这个时候太阳系的气氛不好，太阳系的磁场不好，容易出事情啊。所以他把这个灾难呢，就定在这个时候。啊，这个日期怎么定的呢？从星象上定的。啊，但是这个星象对我们究竟有多少影响，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些科学家，甚至于这些西洋的占星术都没有办法估计，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啊，这个是几乎公认的。究竟有多大的危害，没有人敢说啊。诺斯丹玛了，他的肯定是出很大的灾难，恐怖大王啊，从天而降啊！啊，这世界上空前的大劫难，这是他说的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同学们，我们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提高警觉。我们不像他那么样的灰心，那么样的消极，我们积极，我们努力，断恶修善，从内心里头真诚忏悔呀，啊，好好的念佛，断恶修善，一定要真正做到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要把我们的爱欲断掉，要把我们的嗜欲断掉，是嗜好啊。这两种欲望断掉，你的头脑就清醒了，你就会觉悟过来了，你就有能力应付这个灾变。我们在澳洲布里斯班有个小道场，我昨天通知那边积极筹备大佛起戒期念佛啊，也是24小时不中断。那个地方场地比较小啊，我说我们可以限定48个人，因为只有那么大地方啊，48个人念佛念49天啊，7个期连在一起，日夜不间断啊。外面的人也可以去参加，要事先报名啊。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工作都很繁忙啊，能够把工作放下念49天佛不太容易啊。所以澳洲这个49天的念佛法会参加的人呢，我们放宽一点，不要限制那么严，他能够参加1个星期也好，参加2个星期也好，全程参加当然是最好啊。我们可以登记，把这个如果人太多了，我们这个时间从容来分配啊，务必使念佛堂每一天都保持48个人以上，不会少过48个人佛家说孝灾免难，念佛是第一殊胜的法门，众生业障极重， 在佛法里面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，都失去了效果，也就是都救不了他了。最后还有念佛法门，可以帮助他解救危难。他一念佛法门呢，依旧可以得度。念佛在佛门当中啊，是第一殊胜的法门呐。所以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一句啊，就想到这个西方许多星象学家了，告诉我们了，今年八月十八号，这个太阳系星球排列是一个灾难的排列。那么这个日期距离我们非常非常接近了，我们应当有所警惕，知道太阳系的磁场对于我们确实有影响，只有对这个禅定功身的人，真正有定慧的人，他不受影响。没有真实定慧的人，没有不受影响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